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19: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搜索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与我们这个实时的互动。 对，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崭新的且明亮且漂亮且热的直播间。 是的是的，哎，我和大佐这好长时间也没上咱这节目。 没有，那个一直在上。 哎呀，是吗？是吗？ 对， 一周吧，这一直都是张彤和子萌啊，还有一博什么的。 对， 这我们猛的一下换着新直播间，还真是有点不太适应，真大呀。 嗯，而且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我们不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 FM 98.2，在这个车载收音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收音机的设备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一个广播电台。 没错，那今天都听我和大佐说，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么漂亮，是不是？ 我感觉之前的主持人应该每天都在介绍这个漂亮的直播间。 没错，那赶紧下载这个花椒的这个 直播平台啊， 没错，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再跟您说一遍啊，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最漂亮的直播间啦。然后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跟你进行实时的互动，来聊一聊比较好玩的年轻人的情感话题。毕竟我们是一个大型的青年互动交友类节目。 对，好的，那废话不多说了啊。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还是 跟以往一样请了一位嘉宾。那今天 非常好看， 对，非常可爱，非常漂亮，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她有点酷似 Angelababy。 嗯，真的吗？ 对，非常可爱，非常好看。 好，掌声有请我们今天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的酷似 Angelababy 的小妹妹周瑾。 来，欢迎。 Hello，大家好，我叫周瑾。其实我觉得我并不酷似 Angelababy。 小脸型真的挺像的。因为这个周瑾今年也是刚高考完，刚高中毕业，你看他还是那种很纯纯的，然后还戴一个那个框的眼镜， 对，就一看就是那种在高中时候的好学生， 是长得白白的，然后今天一见他，哎，穿着一个白色的 T 恤，穿着一个红色的裙子，一看就是刚毕业的学生那种感觉。 这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不是啊，就是很纯真，很纯洁。 基本上就是第一眼的眼缘，说实话， 对对对， 非常重要。你看，就包括咱们平时 对， 就两个人交朋友也好，就是不谈男女朋友的时候，就两个人见面啊，我一看你这个人，哎呀，打扮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哎，这个还挺会打扮，哎，这还挂一奔驰车钥匙。这手上还拿一二环房产证。 哎呦， 得了，晚上跟你吃饭去了， 齐全了。是，那么周瑾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 先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对， 那个我今年18岁。 18岁啊，花一样的年龄。 十八岁，我当时有几对。 18岁，然后 十八岁，然后比较喜欢听歌，喜欢看电影，喜欢打游戏。 打游戏打什么游戏？ 王者荣耀啊。 王者荣耀 现在只要一上来这 个 节目这节目的这个嘉宾，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老的少的，这都喜欢王者荣耀。真的就这么有魔力吗？真的有这么有魔力是吗？ 有魔力。 我是没有玩啊。 其实在之前有好多来咱们节目的嘉宾啊，就是一问他，就是在节目之前不是要对他先有一个了解吗？ 是， 就是一问他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有什么样的爱好啊？哎呀，我会唱歌，我那个喜欢看书，喜欢打球，然后、 各种各样的。 对，然后尤其是女孩子啊，女生一问他你有什么爱好啊？打游戏。打什么游戏啊？ 王者荣耀。对， 就是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因为也要为了了解我们的嘉宾嘛， 是的， 对吧？然后才能更深刻的从他们身上挖掘出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是的，但是王者荣耀现在也不是秘密了。对， 就基本上来一个人都是王者荣耀，来一个人王者荣耀。然后为了做这个测试，我觉得啊，我不会入坑，但是我下载完了之后，现在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了。一点原则都没有啊，这大组啊。 这个我看到我们直播间上这个叫做李成二 ECCF 的朋友说，这个头上的探照灯最热。 是啊，太热了。 我可以给你们查查、 啊、多亮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个探照灯啊， 是 12个大灯打在我们这儿， 没错。 我敢说，这个应该没有哪个广播电台是做到这种节目效果的。 对，因为我们是可视化的嘛。哎，这么说，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 高大上， 听众朋友肯定直痒痒，贼想看，是不是？ 对，抓紧点进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啊，这个狐狸982搜索狐狸982，马上来收看我们的博虎点心箱。 没错， 不仅有这个漂亮的帅哥主持、美女主持、还有这个 是美女主持和一个男主播。 不跟你玩了， 主要是我们的嘉宾、 主要是我们每期都有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小鲜肉啊，来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 这个李腾这位朋友还说了，这个为什么说像谁一定要像明星呢？ 没有， 这个真的没有啊。 没有 你看我说我像谁，我像大佐，对不对？ 啊，你像大佐，哪个大佐？ 就是这个大佐呀，青年广播的大佐， 独一无二的大佐， 就是独一无二的。还问了这个周瑾美女是学霸吗？这个问题是问的我们的嘉宾。 是的， 其实我并不是， 其实他并不是， 只是看起来比较像而已， 看起来比较像而已， 都是装出来的， 装出来的。其实我看起来也比较像一个学。 谁说的？ 算了，咱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吧。 我要喷你了。 好的，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这个由我们的嘉宾每一期的嘉宾来为大家推荐一首特别有内涵、有深意的一首 MV 啊。今天 一首歌。 周瑾为我们推荐的是哪首呢？ 今天推荐的是名字叫做《从前的我》，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大圣归来》。 来自这个《大圣归来》的一个主题曲，咱们大家先欣赏一下。 这， 我们跟着大圣，就什么也不怕了。 我管不了。 听大圣吗？ 心里的呼唤， 大圣，等等我。总 在徘徊， 别跟着我，小屁孩。 风中的云彩， 大圣，等等 我。怕是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 我知道，那人在这。 圣归来的主题曲《从前的我》啊，在刚刚放这个 MV 的时候，因为我真的啊，这个不怕大家笑话，《大圣归来》这部片子我一直没有看， 没有看过， 因为没有什么看啊，因为我害怕失去当年对孙悟空、对齐天大圣的那种喜爱之情 啊。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圣归来》他应该讲的不是一个特别让我开心的故事 啊， 就是他讲的故事应该是一个挺悲伤的一个故事，就是就整体打破了我原来对孙悟空啊、对齐天大圣那种形象，然后就会怎么说，就会让我从小的时候就对这个人物的形象有那么一种破灭的感觉，我不想失去我原来的那种感觉。这个 孙悟空就是战无不胜的，是吧？ 对，孙悟空就是战无不胜 的，在我心，在我儿时心里边那个感觉， 确实是男生都很喜欢孙悟空。 对，这个影片呢也是讲述了在这个五行山下寂静五百年的孙悟空被儿时的唐僧啊，俗名江流儿的小和尚误打误撞的解除封印之后，在相互陪伴的冒险之旅中找回了初心，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部影片《齐天大圣》。那么今天这个周瑾给我们推荐这首《齐天大圣》的主题曲，这首歌《从前的我》啊，这个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曲？ 其实就是因为最近也是忽然想到。孙悟空，因为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影片叫《 悟空传》， 对，然后就忽然想起这首歌，然后回来听了一下，还是像以前那样感人。其中它就是我特别喜欢它里边有一句歌词是：“若是遇见从前的我，请带他回来。”非常的引人深思，让我想到从前的我， 就是有多么不懂事儿。 我觉得人都是在一个慢慢长大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个慢慢在认识从前的我做的那些事儿有多么不对，有多么不好， 对， 有多么的荒唐，这就是一个人生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 是的， 你看咱们现在才20多岁，对吧？ 对， 才过了20年，一直在认识从前的我。 人家孙悟空都会 500年。 人家孙悟空都会做错的事儿，何况我们凡人呢？ 对，强行为自己拉了一波做错事的理由 是吧？ 那这个很好奇，从前的周瑾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从前的我和现在性格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就是以前总是惹父母生气，总是做一些非常 比较叛逆一点的 事情，对，特别叛逆 的事 情，所以。惹父母伤心了很多次，非常的， 感觉现在眼里是泛着泪花吗？ 内疚是吗？ 对，内疚。 这个既然说到了从前的我啊，今天周瑾也是为我们推荐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从前的我》，应该是陈洁仪唱的，对吧？ 没错， 来自于陈洁仪的《从前的我》，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听一听。 是的。 然后呢，今天的既然说到了这个从前的我，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就聊一聊咱们从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是的。 接着要搜索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搜索我们的活力酒吧，听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对，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对，这个我看到又有两位新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心仪说走哥哥 Hello 心仪 Hello、还有这个盐城寻爱向，这份就他这个段句我不会断 啊。 青涩青春，青涩红色成熟，他那个说的应该是 我们的青春五颜六色嘛，是是 啊，我的前半生，这应该是最近的，也是一部挺火的电视剧，是吧？ 是的。 这个来跟我们聊一聊从前的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啊？ 没错， 这个刚刚周瑾也是说了说自己从前的那种叛逆、那种小幼稚。其实我觉得啊，每个人在重拾自己当年的时候，就比如说现在在。从事咱们上高中的时候或者是上初中的时候做的那些幼稚的事儿啊，做那些傻事儿，其实仔细想想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这个你有没有你先说说从前的你是什么样子吧。 从前的我是一个虎妞 虎妞 是一个虎妞，就是高中的时候，因为大佐也是辽宁的嘛，我们都是东北的，其实东北的女孩子有点虎。 这没有，你不要以偏概全，好吧？ 是吧？反正就这个样子啊。就是高中时候很爱打架。就是我爱打抱不平，我是那种 传播点正能量， 我是 爱打抱不平， 爱打抱不平，就是很爱管闲事儿的那种。 对，就是看着身边的小伙伴受欺负了，比如说看到像我们周瑾这样的，就是特别文静的小妹妹， 对， 谁有哪个坏男生欺负她了，你就看不惯。 我受不了，我不行，我必须要上去给他两拳。 哇，那这两拳小拳砸死你是吧？ 不是真的， 看我大铁拳砸死你。 比较爱打抱不平，但是现在就是能忍则忍，长大了嘛。毕竟出门在外不能让这个父母操心， 对 不对？ 这个也是成长的一个标志。刚刚咱们的嘉宾周瑾不是说了吗？ 对 啊，这个 以前做过一些很荒唐的事情， 很对不起自己妈妈的事情。要说从前的我呀， 我 这个话呢， 我没有问你， 好，那我就不说了。 说一下 这个直播平台上这个盐城寻爱相粉啊，这个骆驼祥子虎妞没毛病， 没毛病， 就是虎。 你说什么什么？ 哎呀，不要说这个，这个虎妞形象还是不错的，好吧？这怎么会是这样的形象呢？一梦大女侠啊，那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从前的我， 是的， 希望我们的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的10000多人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 互动 起来， 没错， 跟我们聊一聊从前的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是的，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主播大佐从前的他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不是不让我说吗？ 我还是很好奇的。 从前的我呀，就是大家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导播老师还及时的给我切了个镜头，我看我自己长得什么样了。啊，就是从前的我其实跟现在的我没有太多的差别， 没有太多差别。 心地善良。因为我最近在看 啊，那你现在变邪恶了吗？ 没有，因为我最近在看三国 啊， 我发现我跟三国里边的刘备的性格有那么点像。 天啊！ 对，就是那种非常的慈祥、慈爱、 讲义气、 有仁义道德之心， 然后别人想撺掇你做点什么坏事的时候，虽然 是易中天的那个三国吗？ 不是那个电视剧。然后就是别人想撺掇你做点什么这个奇奇怪怪的事儿，但是对你有利的事儿，就是那种蝇头小利的事儿的时候，我都是选择会放弃这件事情，选择做一个在我心目里边那种比较常规，就是比较正义的那种事情，我会选择做这样的事儿。这也就是从前的我，跟现在的我也是差不多。现在我也一直秉持着我这种人生态度。 那很好，那真的很好。 然后没事总上当受骗嘛，对吧？这个好人太难欺负了。 是，大佐哥哥是一个好人。 对，这个我看到这个烈12563啊，真的像功夫熊猫里边的虎妞，功夫熊猫里的虎妞。 功夫熊猫里的虎妞是什么？ 那个一个大老虎，下次节目给你讲 啊。 是不是？哦，我知道那个，讲的挺好看的。 对， 长得挺漂亮的一老虎，是不是？ 咱们说回来这首歌啊。这个从前的我呢，刚刚我也在这个网易云上，网易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音乐软件。在这上面有好多的网友在这上面留言，他说看了 MV， 然后小时候经常会想，为什么孙悟空能一直忍受唐三藏的迂腐和唠叨，大圣归来里的大圣归来里诠释了美好又恶伤啊、大概唐三藏的每一句唠叨都是在大圣耳中的那个江流儿的叽叽喳喳十万个为什么重复叠万，所以才保护你周全，心甘情愿，就是一方面受着唠叨，一方面还得保护着你周全。其实这个挺像咱们的母亲的形象。 是，确实是，确实是。 啊，这个求见网友，等下了节目的啊。这个刚刚也是推荐了完咱们的歌，每期节目都有一首歌，加上一个非常好看的嘉宾啊，这个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内心好看，有内涵，才是我们节目最重要的这个准则啊。 没错。 这个接下来进入咱们每一天都有的环节。 对，就是我们 的问题都快让我们问完了。 是啊， 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多想点这个新鲜好玩的问题、啊、 对，新鲜好玩的问题，大家以后就我们网友可以提问啊。 对，这个 好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周姐啊，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酸的食物吧。 酸的食物、 哦、吃酸的东西。 啊，那你会为了爱情而增肥吗？ 不会 不会， 怎么什么时候都不可能为了什么东西而增肥，必须得减。 那就是，假如说你的男朋友不喜欢你太瘦怎么办啊？ 我现在也不会太瘦。 哦，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一个人，还是那句话，不会只看你的外表。对， 还是要在乎他的内心。 是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稍微定义一下你未来的他，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 成熟， 幽默， 大气一点吧， 大气， 男生 要大度， 大度 ， 对，心胸宽阔 啊，就不能那种有太小气的啊。我跟哪个异性出去玩了，你在家里生闷气，对吧？ 对 啊，这真的挺好的， 确实是。 下一个问题，用一种食物来形容爱情， 形容爱情的食物，柠檬 啊， 为什么是柠檬？哎，这个我真的挺奇怪的。 外表 吃酸的， 对，一说食物就想起酸的东西。柠檬的话，就是外表看着，很好看， 很鲜艳， 对， 鲜黄色。 慢慢尝的话，里面有酸有苦，然后也有甜 啊， 就是这个意思吧？ 啊， 确实是， 就把柠檬比作爱情， 爱情 有酸有苦有甜， 没错， 挺形象的一个。下一个问题。 好，那你最喜欢的姿势，就是你发呆时候最喜欢那种姿势是什么？ 最喜欢的姿势啊，可能就是拖着腮帮子， 拖着腮是吗？ 想事情，歪着脑袋， 啊， 双目无神， 呆萌的样子是吧？哎，可以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做一个这个姿势啊？ 对， 呆萌的样子， 这个样子吗？ 对，呆萌的小仙女。这个平台上有人说把爱情想象成榴莲，那不臭死了吗？ 谁说人有的人喜欢吃榴莲就觉得很香很甜啊？ 有香有甜是吗？我第一次吃榴莲的时候熏到了。咱们明天来聊榴莲的话题。 好的， 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你最想去的约会的地方，最后一个问题，你最想去的约会的地方是什么？ 是的， 海边，要清澈的海， 清澈的海， 马尔代夫那种深不见底的，不是深不见底的。 然后和心爱的人手拉着手，是不是？漫游在海边， 对。 哎，是这样子的。 什么鬼啊？这个 最喜欢的地方是去海边、我就想出生在海边，然后最后老在海边。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 我出生在海边啊、 我就出生在直播间，然后老在直播间就好了啊。 行，可以、 啊。行了，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9:54，我们的节目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没错， 明天同样同一时间19:30。锁定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博湖点击箱，还会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内涵的姑娘，不是，不一定是姑娘，还是小伙子啊， 对 啊，来跟大家见面。 是的， 咱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拜拜， 拜拜。